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下面就是世尊，我等今者要受譬喻，一名思义，就是。譬喻说，这个，有第二种说法，法说已经，下边呢是料举譬，这是这个第二课要。譬广灵解，一个是立譬，第二法合。立譬当中，有两个，一个是执法。从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念的呢，我等今者要受譬喻，以明思义。下边。譬若有人年纪幼稚，舍父逃世，久住他国，或是20至50岁，年纪长大，家父穷困，驰骋四方，一求一事，渐渐游行。欲向本国，我们介绍到这个地方。说譬喻，四大弟子在佛前自述灵解。为了把这个灵解的灵解嘛，是他内心的领受，一般人还看不到。如果说我听了法嘞，我灵血嘞，我要不说出来，你还看不到啊？看怎么看得到呢？那个灵血怎么看得到呢？还是看不到的啊？他在肚子里怎么也看得到啊？所以此处下文呢，要说譬喻，用譬喻来比譬这个灵血，因为灵血不是单纯的一个道理，这个全部的道理都在里边。立譬当中。有父子相识，父子相见，追幼，灵符家业，这个父子相识就是刚刚念的这个几句，舍父逃世，举这么个譬喻，譬如有人，这个是譬喻啊，譬佛在这个偈门开卷显释，给中根人说譬喻，这个时候。这譬若有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是二乘人，就是指刚才说的，慧命须菩提，摩诃迦摄，迦旃延，达摩犍连，这是二乘人自辟的。譬若有人，就是他们这个人，年纪幼稚，你看这个譬喻啊，大家要注意啊， 上来他自己说的啊，我等居生之寿，年病朽迈，现在这马上这个话头一转，哦，他就看幼稚了，啊，说年病朽迈有年病朽迈的道理，说啊，其年幼稚有幼稚的道理，啊，这个呢，不能够有矛盾。什么叫做幼稚呢？大乘的善根不显著，微弱啊，大乘的微弱。上边讲七年朽迈，就是因为这二乘人呢，正小已久啊，他就老。他说我们这个资格都老了而且都是为首的是大弟子，舍父逃世，舍父呢就是背离了自己的父亲，逃跑了逃得看不到了，父譬如什么呢？譬如如来的应身，从佛口上从法化生，佛就是父，比如父亲，这是指在20000亿佛所曾经教诸大弟子的无上道。他叫你的无上道，就在那个时候，这个父子的关系就建立了，那就是父子。他叫你的无上道吗？那就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从这个世间的这个道理上来比喻呢，就是父子的关系就建立了。要是从理论上讲，一切众生皆是佛子。这个此处呢，是指从20000亿佛所曾经给他说过大乘法，这个呢就叫做建立了父子关系。众生的这个应身的细化之后，关系虽然建立了，他这个就这个时间性，也有时间性的，比如释迦牟尼佛虽然是为二乘人出现于世间，出现在世间，他度化了一段时间，他就熄灭，就入灭度。二乘人的这个大乘的善根微弱，生长的能力不强，他中间就有退大了，退大就没有这个基了。二乘的基，大乘的，但是就说这一世，一世到这个我们这个人间来成道。那个他入灭度呢？那个入灭度是他的这个一期的化事已毕，为了度这些人的，这些人我已经度了，那么他就入灭度了，本来佛是以大乘教化三乘人的，既然是后来他退大取小。退大取小，这叫做舍父。什么叫舍父呢？这就叫做舍父。为什么呢？他背离了父亲的本意，这叫做舍父。既没有破无明，还被无明烦恼之所盖覆。这个叫做逃，取向生死名为是。 轮回啊，这个取向生死就进入轮回了，在三界轮回之中啊，三界轮回之中，就是在这个五蕴之中，这个久住他国。如果随着佛弟教导进入大乘，那个你住的地方呢，那就高尚了啊。那你破了烦恼以后，最少你进入十宝庄严度。现在既然是轮回在三界五蕴之中，那你住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不但是临时住啊，住的时间就很久很久。所以这就说呢，这个众生，特别是我们三界里向的众生，欲界、舍界、无舍界，住在哪一个界的时间多呢？住在欲界，这个欲界当中呢，就包括六道轮回，这叫久住他国。天道为始，人道为二始，俱立五道为50，这叫50岁，这个是譬喻这是譬喻，人道譬喻10岁，这个天道为10岁，人道为20岁，五道嘛就是50岁。这是领什么呢？领解诸子现因游戏来入此者，游戏没有断见思烦恼，受生死苦，这个生死苦就像游戏一样。这个游戏呢，不是好玩的，要被火烧的。那有人要问，这应身细化，众生起贺，是父离子，非子舍父。答：众生不敢，故应身去世，还成子舍于父。要关心是呢，本觉名父啊。十角种子，这叫做子你这个十角从哪儿来的？十角从本角产生的他也关心，也成为父子之一。种子的立微绕，比如我们这个大乘的根基微绕这叫做幼知，背于本角而起无明。这叫做舍父逃世。要是按照理讲，这个本国就是常寂光净土所以说无欲生死，这叫做他国经历五道，谓之50岁。下边年纪长大，家父穷困，驰骋四方，以求一事，渐渐游行欲向本国。上来是背负而去，他慢慢转悠转悠呀，转悠转悠又回来了向本而还所以从这个道理上讲呢，看起来这个佛法是一切众生的最终归宿，你转来转去都要转在这条道上来。不转到这头道上来，你都是被困的，都是被烧的尽管你现在 不承认，我这蛮好的，这个世界上不是蛮好的吗？啊，还舍不得呢，你要他离开这个都还舍不得，哪个肯舍得啊？为什么舍不得呢？因为这个他自己造的。啊，你叫我离开广播寺，我现在舍不得了，我那个大殿还没修好呢，我藏经楼还没修好呢，他舍不得啊。啊，你念佛的人真舍得吧？我还有孩子呢，我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呢？银行里还有钞票呢，他舍不得，所以生西方就困难了。啊，但是你舍不得啊，你暂时是舍不得呀、啊，你这个业障重哎、啊，你慢慢慢慢，你受这个生死的折磨。哎，你会的，你这个觉悟呢，逐渐逐渐会提高的。所以这个众生从无量劫来受生死苦，也不是一天两天呐、啊，也不是一劫两劫啊，啊，说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做人的时间是很少的，啊，在三乐道的时间就多了。你不讲生死苦不苦，有个人骂你，你要死，他就不高兴听，为什么呢？他从无量劫来，这个死啊太苦了，你还要我死啊？啊，这个无量劫来这个八世田中印下来这个种子，这个苦，生死苦，哪个愿意死啊？前路茫茫，无本可居。如果死了有个保证，我死了比我现在环境好，我马上就走了。都是前路茫茫，啊，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去，你肯死不肯死啊？啊，肯死不肯死啊？就像在夜里像长夜之中，啊，也啊什么光明都没有。你到哪儿想去啊？现在讲年纪长大，家父穷困啊。这个年纪长大，什么叫年纪长大？这是譬喻啊，啊，凡是譬喻都要合法的，他就是譬这个法。所以跟法呢要结合在结合到讲，比如这个大乘的善根，因为你种了善根，善根就是种子，这个种子种下去，啊，你说这个种子种下去怎么办呢？它慢慢时间到了，它就要发芽，啊。这叫菩提种子，一粒而根，永为道种。但是这个道种呢，要有因缘的，它也不能自己就随便就发出来的，有因缘的。啊，这个了因种子要原因来援助，啊，这个叫做呢助道因缘。这个原因之产生，那是根据个人的宿世的因缘。哎，说我今天发心求佛啊，哎，你最初信佛的这一念信心，你自己本身就有想法。说我生生世世要求佛，生生世世要发菩萨心，我要学习大乘。但是人呢，有的时候呢，他一下子，他迷了，遇到因缘就迷了，迷了以后呢，这个种子它就不能够顺利的发芽了。但是这个种子呢，既然下下去了，下到这个八世田中，永为道种，它不坏的。我们把这个种子当什么种子？叫个金刚种子，对吧？不坏的。 那金刚种子，你看看这金刚啊，你吃什么东西？比如我们吃饭喽，吃面喽，它吃下去它不要消化吗？消就变化了，啊，金刚种子吃到肚皮里上就永远不变的，它最后它要穿肠而出，啊，所以这个从过去的过去久远以来，啊，到二万亿佛所种的大乘善根，虽然中间退大取小，但是你的大乘种子不失，啊，这个大乘的善根，遇到因缘，这个因缘有外缘有内缘，啊，什么叫个外缘呢？就我们今天出家，凡是每一个人发心出家的，啊，有没有因缘呢？啊，你这个因缘还是内缘还是外缘？内缘什么叫内缘呢？哎呦，我自己觉悟了，看看这个世间呐不好，想找一个出路，去出家吧，这是内缘。内缘也是外缘给你启发出来的，啊，外缘呢，外缘就多了，是不是过去旧社会的像说杀了人了没这么多，出家去，出家就能躲了，对不对啊？出了家门等于离开世离开三界了，现在是不行的，啊，凡是在世间上遇到一种逆境界，啊，遇到逆境界和做生意买卖不好喽，有什么有种种的种种原因，啊，就，那你有这个因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种子就发现。就发现，所以这个善根呢，退大以后，你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的，遇到因缘它就生长，啊，所以逐渐逐渐，经过多生多劫下来，逐渐的敏熏，冥冥之中熏习你这个种子，啊，这叫做什么东西呢？这叫做年纪长大，啊。家父穷困，啊，一个是年纪大了，啊，倒也罢了，哎，还穷还困，你像我人一样啊，年纪大了倒也罢了，如果再有病就苦了，对吧？譬退大祭酒，残服渐尽，嗯。大乘的善根因缘福德，那是自己的福报，这个福报无论你是大乘的福报小乘的福报，只要作为福报啊，如果说你不增进寡贪图享福，这个福报会享尽的，嗯，福报会享尽的，福报尽了啊，就聚少八苦。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人，有福报的人虽然都在生死当中，那个生死的果报呢是有轻有重啊，啊，那不是一样吗？有轻有重啊，啊，啊，虽然有轻有重呢，但是都在八苦当中啊，不得出药，离不开这个八苦，这叫做穷，八苦所烧，故缘困，这是假富穷困，驰骋四方，是遍历神兽心法，退求身受心法，这四念处，这个法呀，四念处是三十七道品的最初，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角之八正道， 四念处分四教啊，那么三十七道品呢也分四教啊，四谛、漏度、十二因缘啊，都分大分小，四教四度啊，四教的四谛，四教的六度，四教的十二因缘。驰骋四方修道的人所记的，就是不是所入的这个门啊，无论的是你是在大乘小乘或是藏通别圆哪一道哪一教里向啊，这个修道呢都不离乎有门无门啊，亦有亦无门，非有非无门，都不出乎这四门。说是有四门，实实在在呢就不离乎这两门，一个有一个无。像我们现在讲性宗、相宗，性宗就是无门，相宗就是有门啊，门门都可以入道。一求一事者，用这个身受心法，这个身受心法就是用功的这个方式方法啊。求什么一呢？与中道实相之中求正道之事啊，求助道之一啊，就是求这个一求一事，渐渐游行欲向灯国，这个被这个灯了啊。什么叫做渐渐游行呢？啊，游行啊，游行就是不住了。在三界六道五欲之中，巡回往复，这叫做游行。欲向本国，欲啊，什么叫做欲呢？不其会而会啊。没得电呢，没得电，把窗打开来。这个词中讲这个渐渐游行，这个渐渐游行就是他这个大乘的善根啊，逐渐逐渐的有明寻之力，逐渐逐渐增长，大乘善根增长，那么将来他到什么地方去呢？就啊，欲向本果了，这个本果就是，从理上讲就是长吉光净土，就是长吉光净土。有这个大乘善根，明明的熏，尝尝这个熏染，你这个众生的这个迷惑之心呢，逐渐逐渐跟你这个一乘实相之理，它就逐渐逐渐就相应了。这个相应呢就是欲啊，不期而会。假如说我们是有目的的，人家请我，我们去了，这个不叫做欲，对不对啊？那走在半路上啊，没有时间，没有妖会，遇到了，这叫做遇只要你的大乘的善根成熟了，它自然与理相会，这叫做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欲向本果它不是回向，也不是什么向，叫欲向本果。说从这个字里行间理解我们这个修行啊、用功啊、办道啊 这个道理。下边呢，他这个理想呢，哪怕就是外道，外道虽然他所修的那个道是外道，我们说这个外道呢，还不是那个邪门外道。你像印度那个96种外道，他这个外道是心外求法的，在佛法来看，在佛法的正教正修行来看，它是外道。那么从外道的本心，因为佛昧处世啊，他哪里有正道呢？舍利弗、目犍连，佛昧处世的时候，那都是外道啊，不都是外道吗？什么叫外道呢？都是婆罗门教，包括大迦摄，三迦摄都是外道。虽然它是外道，这是作为佛教的正道来讲，但是它的本心也是想离苦得乐的，它这个思想趋向是不错的，想是想的对呀，想离苦，但用的方法不对，这说它是外道。外道厌苦求理，虽然是不当不正当，但是也可以为可化之缘哦。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那些个1250人中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外道。他不是都接受了佛的教化了吗？都进入了佛教啊，都是佛的弟子啊。所以佛初出世时，才出世成正教的时候，那个诸外道的都先得度，像无比丘，1250人中都是外道来的，舍利弗、目犍连，都是外道，都是外道头儿。那么他们这个头出家了，从佛出家了嘛，把这个弟子都带到跟佛一道出家。下边，其父先来求子不得，终止已成。齐家大富，财宝无量，金银琉璃，撤去玛瑙。玻璃珠等，七柱藏库，细节盈溢，多有通仆，乘坐利民，象马车乘，牛羊无数，除入细粒，乃片他国。乃片他国，商贾骨客一身众多。第二呢，这个父亲求子终止，佛对于先来受大乘教的退大以后，退大以后，这个大乘机就没有了，大乘机没有了，故愿求子不得，这叫求子不得，大乘机没有了，再看看他这小乘机有没有呢？不能为一子而废家业啊。譬如佛不以一处无极，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20000亿佛所以前，他退大了，大乘机没有了， 大乘没计没福怎么办法呢？啊，于方石化，啊，于方石化呀、啊。释迦牟尼佛就在三千年以前入灭度了，就是我们在娑婆世界这个时候，这个机没有了。他方世界还有机呀、啊。啊，佛的四徒，此中呢所指的呢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跟这个方便有余土啊，那么还有呢十宝庄严土，都是佛所备之机，嗯，说终止一成，嗯，终止中呢是处中，处在当中，处在哪个当中啊？处在方便土跟这个十宝庄严土之中，嗯，就是方便土啊，方便土在十宝庄严土跟方跟这个凡圣通居土之中，啊，这个中之一成，嗯嗯。大乘的根退了，舍大向小，证了小果以后，他就生方便有余土。佛到那个地方就还要教化他啊，这个终止一成，要有余涅槃名成啊，有余涅槃。嗯，什么叫做有余？这个有余涅槃有两种解释啊，啊，一个。小乘人啊，譬如说我已经证到阿罗汉果啊，人是证了阿罗汉果啊，但你这个舍人还在啊，这叫做有余一。等到你灰身奏五身，就是把你这个身人死了，人死就烧掉了，烧掉就灰身呐，泯智则无知，他入涅槃了，这个叫做呢小乘的有余涅槃啊，叫上有没有涅槃啊？要这个就这个涅槃的本体来说啊，你这个涅槃上边讲的非是灭度啊，不是实在的灭度啊，还没有得到如来的灭度，那也叫做有余涅槃啊。所以涅槃这个有余涅槃呢，就是住在这个这个叫化成。啊，三百由旋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这叫做全理，全理名为止啊。说是此种全理就是实相，故名起家啊，就是终止一成，起家大夫。齐家大夫只是指这个长者嘛，啊，这个长者啊，指这个大夫长者，大夫长者就是指这个父亲，嗯，啊，具足万德，故名为大夫，五度福德为财，般若智慧为宝，导一切法皆摩诃眼，故为无量。金银等七宝就是原教的三十七道品，嗯，这是四大弟子灵解上文长者大富啊，上面不是这个长者有一长者七年衰败呀， 啊领这个文的，嗯，仓库盈溢，什么叫仓呢？啊，称米的叫个仓。嗯，你看看我们这个粮仓，啊，称米叫粮仓，啊，就称米的叫仓，啊，上面我们讲叫库藏充溢，库呢是盛东西的仓库，仓。 譬如禅定能生百八三昧，成物的名之为库，库譬如实相，能生十八空智，自知为影，化他为意。这个呢，譬喻上边多有田者，通普譬方便波罗蜜，即离沙，记住通普也。方便波罗蜜啊，这个方便波罗蜜啊，这是叫这个华严有十度啊，十度就是一个会方愿力，这有个方便度啊，觉得为着通普啊，就是领上灵解上文所说的又多通普啊。就是按教来说，藏教、通教这两教的二乘，包括通教的菩萨、别教的三世心啊，那都叫做通普啊。原教的实地如尘，是回向如左，实行如立，实住如民，他不这么呢？多住多有通普，称作利民。就这个大乘原教，破一品无名，正一份法身，进入佛的境界，啊。进入了佛的境界，那就叫做那佛的什么境界啊？啊，那叫依实力境界。率土皆王明，这个意味着呢，就是开权显实啊。什么藏教、同教啊、别教啊，那都是实相啊，都开始误入佛智之见。他此处讲呢，实行修习诸法种种趋势，故如实，故如利呀、是回向势力少身，紧至往边，故如左。到了实地位，浮浮行化，降魔制敌，故如尘。底下呢是象马车乘，牛羊无数。象辟一心三观，运原教之大乘；马辟次第三观，运别教大乘；牛辟喻寂空虚空二观啊，运同教等大乘；阳辟西法自行观，运声闻乘，没有路乘，上面就是羊车、鹿车、牛车，他这个辟呢，有象、有马、有羊，没得鹿，把这个鹿呢，结合到二乘之中，入声闻数啊。结合的阳数的啊，牛羊无数，无数者全是诸法皆名车乘啊，啊，汝等所行是菩萨道，皆名车乘，全是观智名象马牛羊，非但教法甚多，观智亦复无数。下面讲呢，出入翠纳利系，它这个两个字叫翠纳啊。反正这个文字字呢就这两个字，一个出入，念呢念翠纳啊，念翠纳啊。 说这个学这个经啊，就有这么个讲究啊。我们成这个普贤王菩萨，什么大恨普贤王菩萨，对不对啊？他不念大行啊，啊？那明明明明白白的是个行啊，为什么念恨呢？嗯，他就说个道理啊，入理之心谓之恨啊。他不是用我们走路两只脚在路上走这个就行啊，啊哎，你这个说过我们用功的人入了理了，心入理了啊，我比如我们念佛是说得力了，那也叫行啊。那你是拿腿走的啊？这不是拿腿走的啊，这入理之心谓之恨，你把它记到啊，入理之行谓之恨。哎，如果你要不懂这些事儿，将来你这个学习也讲究都有障碍啊。入理之行谓之恨啊啊，哎，人家那功恨蛮高的啊，苦恨蛮高的，苦恨呢，他并不是说我的这个搬砖运瓦啊，那叫苦恨呐 啊他那个入理，懂不懂？不入理的搬砖运瓦怎么能开悟啊？一计王所知，不借假修持啊，他怎么能开悟呢？他入理呀、啊，啊！如果你搬砖就是搬砖，那你搬一辈子那就是砖头搬砖头，啊，也不得开悟。所以丛林下，上殿过堂坐香出坡，那个不是？哎呦，说是搞门市哦，这把我们当劳动力啊！啊，廉价劳动力在这玩呢，哎，叫你成佛的，叫你求大福报的，啊，你还，哎，是吧？老和尚在世的时候，那我们这搞门子出坡是有名的，啊，没昼没夜的出坡，有了晚上，人就挑灯夜战呢，我们就那个月亮就是灯，啊。一干到9:00，啊，老黄那襁褓哪个那襁褓哪个不要抢啊？啊，真的，三宝门中啊，你到哪去佩服的？上次我不是说的吗？要想佩服，就在三宝门中佩服，到哪去佩服啊？因为三宝是福田呐、啊，心经，啊。这个般若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那个观也不念观，如果用眼睛看那就观啊，哎，用心看呢那就个观，入理之心谓之观，是不啦？啊，哎，这个不，我这个心经我都念背不过来了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恨身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个不念行啊。所以此中，知道吧？出入细律，这个两个不念出入，叫翠纳啊，翠纳些了，都上升。因为他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做生意做买卖啊，做生意嘛做买卖是一种比喻啊，但我们这个做消佛的人，你看看十方诸佛诸大菩萨啊，哪怕一切祖师善知识都做买卖啊，做什么买卖呢？做我们这个佛教的买卖啊，度众生的买卖，赚大钱。赚什么钱呢？不是赚这个人民币啊，也不是赚美钞啊，那个是纸化的，一烧就没有了。功德利益啊，这叫做翠纳啊，自利利他，这叫做翠纳啊啊啊。乃遍他国， 乃片他国，你看看，初诸位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他就能够在百福世界，这个百福世界啊，现八相成道。这今天我破一品无名啊，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那要释迦牟尼佛更高不得了了，乃遍他国。这个他国呢，包括你方便有余土、梵胜同居土、十宝庄严土，啊，十方世界，啊，游园则度，这叫个翠那。从理上讲，二不二是入，二不二入什么东西？入于中道，这个就入，这是二不二而二，不二不是出，出什么东西呢？出中道，从二边进入中道，从中道出来呢，照二边，这个双遮双照，这个翠那，在讲《法华经》之前，讲这个《无量义经》，从一法中出无量。这是翠，到了法华会上呢，开权显实，无量法还一，无量法还也，无量法都归还到这个一，一就是一实相，这个一实相即度一切法，这个叫做翠那，要论教化来讲，化他。这个用，化它不是要用吗？权巧方便就是用啊，这个叫做就出啊，化它，叫自行，我要自己行呢，自行化它吗？自行为之入啊，自行不是为之入吗？出则利益无量众生。这叫做戏，做生意又讲利钱又讲利息，我们的银行的存款还有利息呢，出法益众生谓之戏，化功为己谓之利，这叫个翠那利息，乃遍他国，商贾骨客一身众多，商是做生意的，士能工商，估呢，估就是估价，你我们你们不知道那估一店，就给你估价卖这个东西，卖东西不要估价吗？现在社会上有个拍卖行，这拍卖行，比如一件东西拍卖，比如说它一个文物或什么的拍卖，这个拍卖大家就估价了，这个价钱呢随时就上升，随时下降，这个估，你就是现在做生意，它就估价的，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它就估估看，评估评估的估，做生意的。假如说搞门市要开放了，要卖门票了，那也要估一估呢。人家估估你这个庙宇大小啊，有什么参观点啦？卖个门票你值多少钱呢？你不能随便卖呀。我要卖100块呢，那不行啊。他有物价局给你估的，物价局，不是说卖门票自己要卖多少卖多少啊。你就是你叫建一个厂，生产一个产品，也不是说你要卖多少就卖多少啊， 他都有那工商局给你定这个价钱，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多少成本哦，还给你有利钱，还有税收，都给你算好了，啊，你才能卖呢，是吧？啊，这个顾客啊，坐上为骨，行上为商。什么叫坐上啊？我坐在家里像做生意，不出门，比如开个大百货公司，我不出去，啊，现在这不现在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东西了？我这一下想不起来了，反正坐在家里卖东西，不出门的，这叫做骨啊，坐骨，这个人骨啊，不念贾呀，贾宝玉，他把这个名字叫贾，对不啦？我们这个社会上姓贾的人也蛮多的，啊，在此处呢念骨啊，坐在家里想开店做生意人的这个骨，商那是跑着做生意的，那是跑单帮的啊，铃铛货车的，那就是跑着做生意的啊，这叫做商啊。商贾顾客亦甚众多，这个呢也是譬喻啊，譬什么东西呢？你们不要把这个这是譬法的啊，譬如菩萨遍入方便统居实报这个三斗啊，宜求法力。人家成了菩萨了，从来也没有满足过啊，不但是在菩萨位上他没有满足过，成了佛啊，你好退居了，还休息了吧，进入常寂光休息，佛陀没有说过啊，地藏王菩萨他说过休息吗？啊，地又未空，誓不成佛。地又空不了，永远空不了。啊，众生度尽方丈，众生永远度不尽。啊，度不尽的，那度不尽怎么办呢？你就法律人永远度，还不得休息，那个度众生是有功德的啊。但是你成了佛了还有什么功德呢？福德慧德都圆满了，圆满了不错，你成佛多久远？我成佛比你久远，释迦牟尼500,000,000应度为他的世界，那就是功德，没得这功德你摆资格怎么摆法的啊？那你怎么摆啊？对不对啊？所以现在人年老了也是本钱呐，你比我年纪大，受戒的，我的戒拉在前头，就坐在前头，那是本钱吗？那就是利益啊。如果说我要送戒了，哦，你受戒比我浅，你坐在前头，他就不高兴，是吧？那也是个享受哎，怎么了？故愿甚多。这个菩萨或是娑婆世界的菩萨到他方去听法，或是他方的大士到此处来问经，你比如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中说法华经，那听经的人都是十方大众啊，海会云来集都来听经的，来做什么呢？闻法有功德的，增益法身，增益自己的法身。譬若此处所讲的是商贾顾客亦甚众多，你看十方的菩萨呀，海会大众啊，忙得不得了。你说升到西方去，你也不能说我升到西方去，我就那个就快乐啊，无有众苦，但受逐乐啊。 天天早上起来都要拿去供佛，各一一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下边是贫穷子游住聚落，经义经历果义，遂到其父所指之城。这个譬喻呢，退大之后就遭苦了遭苦即深，这叫起厌患之心起厌患之心就要处理这个苦虽然苦，虽然想出苦你比如说舍利弗、目犍连、伏灭出伏灭，伏灭又成佛道的时候，他们都是外道处处求欲，用这个断肠的邪慧那个婆罗门教就是有这种有这种这个邪知邪见观察五阴的聚落、十八界的国度、十二柱之仪这是处处游住聚落，经历果仪。果就是十八界，义就是十二柱聚落就是指这个五阴，五阴十八界十二柱，这个阴界柱到这个就求什么东西呢？本来无因介入都是实相可是众生的心邪，众生心邪心邪就产生了邪慧，怎么能够出三界呢？他在这个地方呢求什么呢？求正住一事求正道之事，助道之一，一与事是一切众生都不能够少的。因为人不得衣服穿能做人吗？不得饭吃能够做人吗？他这个求什么义呢？求正道之事，求助道之义。就这个求出苦，这个机如果人要有求出苦的这个心念，这就是机，他就能感佛这个感佛的什么呢？感佛的大悲不是感佛的大悲吗？悲能拔苦你看众生有了苦了，求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就是机，感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那么此处呢就是感佛的慈悲为应所以说遂到其父所指之上，就感应道交了，慢慢来了这个游子游子慢波波，无太离土坡问叔指这是何处求弥陀他慢慢慢慢的这个就要来，这众生的善根没有天生的弥勒，没有自在的释迦慢慢来了现在底下父美念子，与子离别五十余年，而未曾向人说入此事，但自思维心怀悔恨，自念老朽多有财物金银珍宝藏库盈溢无有仔细苦就苦在这个地方一旦终末财物散失，无所为父，是以殷勤美意妻子，复作是念 我若得子，为父财物，坦然快乐，无复忧虑。这个父念子的啊原因啊，就是因为家当太大了啊，都是自己辛辛苦苦的赚起来的。这我马上要死了，这个死了随便这个我这个丢给哪个呢？不能随便丢给别人呢，要有个儿子就好了，继承父承子，子承父业。这个说的蛮形象，世间上人确确实实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还得了，没得儿子想办法也弄个儿子出来，对不对啊？没得儿子不行啊，穷也好富也好总有个儿子。如果没得儿子，将来的死了以后，你这个老骨头哪给你收呢？啊，把那里收，没得没得你收尸呢？这个佛也是这个样子啊，父美念子，所以有人，我们在刚刚出家的时候，我在出家没有几天的，就有人问了，他说这个说是众生念佛，不是的，众生念佛，这佛念什么呢？我说佛念众生吧，不错，没不错，佛是念众生的，父美念子，啊。一切众生皆是无子啊，没有哪个做父亲的不念子的，哪怕这个儿子不孝顺忤逆，他也念他，也念他。与子离别五十余年，就是上面说的，若是二十乃至五十岁啊，而未曾向人说如此事。这个呢，美念子是正念师子之苦，复作是念下呢，是悬念得子为乐啊。如来过去一直到现在，一直思念诸子的大机啊，如来念子念什么呢？念众生这个大机啊，什么时候发啊？就是寻思这个大机，就是观察啊。一旦有机了，佛就应这个念子，那是真正的佛子。故言美念啊，开轨道出修多罗啊，出修罗故言五十余年未曾说者呢啊。上来不是说吗？终止一乘啊，终止一乘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方便有余土里下，方便有余土称作利民，没有向这些人说过。又自从释迦牟尼佛三千多年以前成佛以来，就是应世以来啊，从华严到方等到般若啊，种种法会之中，也没有明明显显的说啊，像这个诸大菩萨说明说没说的啊，说是此生闻本是佛都没说过的啊。那这什么时候说的呢？就是到了法会上再说的啊。此时无子，我时是其父。这是要张说。什么叫张说呢？就是明明白白的，虽然是法身大事，但是不要说他自然会晓得的啊，他自然会晓得的。但是在大会当中有大有小，对二圣人从来没说过的，这是如是我子。心怀悔恨 悔系不勤教招，致令无训头事啊，好像自己呢，这是一种譬喻啊，如果是好好的教导，就一开始就进入大乘，一直不舍大，不向小，那就好了，好像是呢，佛呢对这一点呢还是引咎啊。这叫做悔恨啊，恨子不为能医啊！我这么殷勤慈悲教导你，你把我的话都忘记得了，他不恨吗？啊，这叫悔恨。而且恕我亲他，一譬如来，悔不殷勤，令入内反。遂时退时本解，恨其不能精进固执，殊能正法亲他六尘。自念老朽多有财物，人到老了，人到老了有老的想法，年轻人年轻人想法，年轻人老的事儿不想，死的事儿更加不想，早呢，可是到老的人，他什么都不想了，就想死了，看看怎么死啊，对不对啊？我是这么说啊，那老的到老的还想什么东西呢？就想死了，也只有一个死就等着他，是不是啊？自念老朽者是化气将毕。释迦牟尼佛到了40年以后，这个化气啊，就一代的这个教化的因缘将要结束的时候，大法没传，就是《法华经》还没有说，还不能够唱这个佛的本怀。譬如老朽无子，有人问，那你说这个二乘人说是说，这念这个子，这个法身所化的诸菩萨等都能够继承补处之位，为什么要这么忧愁呢？谁都能继承佛位，法身大师都能继承佛位，佛为什么要这么忧愁呢？老了，愁了，没得接班人，没得接班人呢，答：法身说话本无兴奋，如果就法身来说，没有心也没有肺，这就应身来说是有心有肺，三乘的根基成熟了，佛就出现在世间，这不是心，一息化毕，佛就入涅槃，这叫做肺，这是要三乘跟人家说的有心有肺，所以旧法身谁谈老朽呢？今明化身眷属啊，这有两种，一者是法身大师共享影响啊，在记中虽然成为弟子啊，但是就本来说呢，本贺世师啊，像文殊菩萨，那还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呢，九代的祖师，九代的老祖师，所以不要执念老朽。第二者，同居反复，初从化复法道心者，这个叫做名词为子，子继父业令印度不断， 若身子受记作化光佛，这一方佛种相续不断啊。大乘迦叶敌相传复啊，倘身子无化无可化机，这大乘法才现无佛主啊。后来的佛种南极呢，老朽兴叹正为此也啊。有可度之机，名为得子，与之受记作佛，这叫做福以财物，称于本心，名为快乐啊。这就上面这段文呐，是以殷切美意妻子啊，这是个譬喻啊，这个啊，今天呢就讲到这儿了啊，向文堂明天再讲。